生活態度就在這裡，你現在聽的是 hkpeanut.com， 我是蘇顯亮 Ernest So。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土爆，好似你今日好似好红喎，呢两 近排啊， 系咪啊？即系。近排又唔可以话讲近排，我谂即系今日啦， 六四之后咯， 吓、啊、 六四前后咯， 六四有一回事啦，六雪六四你上次就吓、啊、即系绰绰有余啦，你对嗰个叫做系浸大嗰条友就真系吓、那个名我都唔记得啦，系嘛？咁啊今日就嗱、主要就系因为咧呢一、這个咧這個台灣咁有位靚妹咧，18歲係嘛？咁就話啦，係想喺台灣裏面咧就尋求呢個政治庇護。咁啊當然啦，就其實嗱、有啲傳媒咧就一早就聽我哋節目，咁啊亦都咧即係其實喺年頭嘅時候咧，阿土伯你亦都講咗啦，咁啊尋求呢、這個係咪尋求華民主書活院啊嘅幫忙啊係嘛？ 唔係直接揾華民主書 係。 就其實應該，如果我冇記錯咧，就係、是五月頭到嘅。 嗯哼， 就我記得我喺大軍閥裏面嘅節目裏面講噶嘛，我係講緊抗爭嗰陣時候講呢樣嘢噶嘛。 確實係嘅，確實係 咪？成個背景就係咁啊嘛。係 啦， 講緊即係點解你用勇武抗爭，你係需要付出好大嘅代價、 啊， 不合乎成本效益嘛。 啊， 咁講緊嘅時候係賴過呢一件事嘅。 咁有啲人提起你咧，咁啊當然咧就係賴你啦，就話你啊，梗係即係你搞大咗件事啦，係嘛？即係而家咧 一個月都搞唔大。 係啦。 都搞得大啦啩？ 唔系，即系话你督灰啊！即系如果你唔督灰嘅话咧， 点会一个月之后先发生 咧？吓、啊，咁唔知啦。咁你二月嗰阵时爆噶嘛？系咪？咁你爆咗，其实你二月嗰阵时爆翻到而家， 其 实 我系讲过两次嘅。喺、 啊、 大军阀里边， 系 唔知二月、三月系讲过一次，四、啊、月、五月亦都系讲过一次、 啊， 分别都喺。同抗爭連結嘅時候， 嗯、 我係提呢個 point 嘅，你哋都唔係覺得好好緊要噶。 係嘅。 因為點解咧？嗱，我再講一個事由，就其實一月我咧係收到呢個 message 嘅、嗯，就有人問我嘅意見，嗯、就以為有人去揾時代力量喎、 哦， 即係、就是、做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添啊，關於佢呢個唔知咩月光。即系行动 啦， 支持呢个嘢，月光抗争系。 佢原名咧就系叫初一的月光，即系意思咧就即系叫做系初一嘅鱼蛋革命啦。 咁咧就问我意见，识唔识呢个人？咁我话我唔识。咁但系咧我自己纯粹从企喺佢嘅角度去答嘅呢个问题，我就话你去走佬台湾好大镬噶噃。 嗯， 走佬台湾大镬在于咩咧？你係冇引渡協議，所以咧你係人身自由係冇問題嘅。如果人哋接受你嚇，係唔係呢個政治庇護一個問題？但係你好似磊落咁嘅喎，我 exactly 啊，我答我嘅同事嘅時候， 嗰啲就叫著草，嗰啲就唔係叫做係嗰啲就唔係叫做係政治庇護， 同埋台灣係冇政治庇護嘅。 係啦， 如果香港 因為冇難民法， 同埋呢一個嘅澳門人都好， 係 因為呢一個嘅。港澳關係法咁上下嘅嘢咧，係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。但係就算你俾人接受所謂嘅政治庇護啦，咁、 嗯、 你真係全世界都唔使去嘅呢一生人，你去唔到美國，你去唔到加拿大。 係， 同埋另外一樣嘢，要去 judge 呢一個所謂嘅政治庇護咧、 嗯， 其實都係有問題嘅。 嗯， 因為點解？好簡單嘅道理啫嘛，同樣嘅罪行。我哋用 layman 啲嘅角度得噶啦，唔使话咩国际关系啊、国际法嗰啲咁复杂噶啦。 Mm-hmm. 同样嘅一个罪行，掟石、骚乱，发生喺美国，美国佬告唔告你？ 嗯、 mm-hmm. ，发生喺台湾，台湾人告唔告你？嗱、 mm-hmm. ， 除非你话喺香港就死刑，嗰边就唔使死刑，咁当然就系冇得引渡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人哋去 judge 嘅时候，唔单止系讲引渡嘅问题，亦都系讲埋咧，究竟

就因为呢单嘢咧，咁呢个女仔就不甘就被定罪，就决定逃亡去台湾。咁啊，最后尾啦，啊就前路茫茫咧，就揾自己人求助啦。吓、啊，咁呢个自己人系边个咧？咁当然啦，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咁简单嘅图画里边嚟讲咧，咁啊应该系咪揾你啊，土伯？ 即系对号入座。如果 你 要、 啊，如果你要对号入座，嗰个就系你啦，系嘛？啊，咁就或者系你嘅同路人啦，系嘛？咁佢又唔知嗰个系你嘅同路人，咁变咗佢又被你自己人啦，系嘛？咁最后屘佢又结果就被出卖啦，系啦，即系因为佢爆料啊，爆料俾嗰啲记者听啊。咁就係因為我哋禮拜二月嘅時候做個節目，然之後有記者跟啦， 四月又再講一次啦， 係啦，咁就係造成咗而家所謂嘅爆料啦，就篤灰啦，咁啊結果咧個女仔咧去咗台灣咧嚇、啊，就冇理到佢啦，又唔知佢而家點樣啦。嗱，首先 update 下而家女仔個現況先，個女仔咧而家係不知所蹤嘅，係揾唔到佢嘅嚇。 嗯 咁咧就據你 所謂爆嘅料，其實都係唔係話嗰個女仔俾人捉咗啊、拉咗啦、啊？咁爆乜鬼嘅料啫？佢去咗台灣啊！佢哋自己內部啲人喺度已經講緊啦。咁佢月光抗爭行動嘅人啊，自己已經喺嗰個咩高登定連登嗰度啊，鋪曬佢哋啲嘢出嚟啦，使乜我陶君行講啊？ 咁佢哋講咩咧？不如我哋去一去睇下佢哋嗰個 post 啊，即係嗰個連登有個 post， 即係啊，即係入邊有啲咩所謂月光抗爭啊？嗰班友就喺度即係將嗰啲內部咧嗰啲討論咧就擺咗上去嘅。 嗱呢啲就叫爆料啦。 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就爆料啦。喂，嗱呢啲真係自己友嚟嘅。我哋就我哋唔識佢啦，係嘛？嚇、啊、你都好間接咁樣知道呢單嘢啫，你都唔係自己友啦，唔係所謂嘅。咁好啦，咁第一咧就其實咧當其時咧有個叫阿咪，有一個叫阿咪嘅即係呢個叫做係月光抗爭嘅主席係嘛，係嘛，或者係負責人啦，即係個阿頭啦。咁就其實呢單嘢咧就其實係佢自己就自把自壞，就帶呢一個女仔，呢、這個女仔叫原來叫 Turbo， 我而家都先知嘅啫。咁帶咗佢過去之後咧，佢本身即係啲佢自己入邊內部嗰啲人咧，其實都係咁質問佢噶啦，係嘛？究竟有冇件咁嘅事啊？咁但係其實佢自己都唔係話好想認嘅。系嘛，即系都系叫做三针其口啊，即系 不置可否 咁啦，不置可否啦，又认啲唔认啲啦，咁然之后咧就俾呢一个咧就叫做系月光抗争咧就弹劾咗佢吓，咁、啊、佢有嗰几个罪状嘅，首先咧就系话啦，佢诚信传疑，咁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啦，又话你有。又即係自己帶咗佢過去，咁之後又唔認，係嘛？亦都冇喺內部裏面通過一個咁重要嘅行動，就自把自為。咁去到第二啦，就係呢個咧誤導被捕者，就誤導而家呢個 Turbo 啦，就即係講到佢咧，即係嚇、啊，好似好大件事啦，係嘛？即係原本 Turbo 其實佢自己都唔知嘅嚇、啊，即係亦都有啲人就咁同佢講啦，即係就話佢可能咧就判刑就三至四年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扣減刑期咧都要兩至三年、哦，咁就但係咧就呢個所謂嘅阿咪咧，但其實原來即係嗰啲自己友啊，都話佢唔識法律嘅，就亂咁嚟嘅。 不過佢就算唔識法律都好啦， 就誇大咗刑期啊，話佢 個估計都唔會太遠，因為佢而家係據佢暴動罪啊嘛，其中一個 係嘛， 所以都係麻煩嘅。 咁而家已經有一個係燒的士嗰個已經判咗成六年幾九年啦，差唔多係嘛？ 扣埋假期四五年啦，扣埋假期 係咯，嗰個最大鑊㗎啦。咁第三就能力不足啊。咁走訪咗咁多地方係嘛？喂，即係你喺完全冇準備嘅情況下，就帶呢個 Turbo 去台灣嗰個尋求庇護。嗱，首先其實如果你尋求庇護，係唔係應該開咗路先咧？你自己收咗風先，然之後帶佢哋嚟咧，係咪？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帶呢個女仔過去嘅時候，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即係走佬嘅意圖啦嘛，係嘛？咁佢本身就係同呢個女仔講嚇，你而家咧就雖然就係有單案在身，咁但係咧就冇限制你出境嘅，所以冇事嘅。系嘛？咁而家就带佢出境啦。 唔系，同埋最重要咧，佢所谓能力不足嗰样嘢咧，就话佢喺冇任何准备嘅情况之下，你已经带佢去啊。 系啊， 即系话你事前究竟人哋点样去申请所谓嘅庇护噶？系咪攞晒啲足够嘅文件啊？嗰啲咁嘅嘢嘅情况之下咧，就已经明明白白带人去啊。